在忙碌中寻找休憩，在平淡中寻找快乐。有着共同信仰的人，通常无需太多言语便能深知对方，感受那片温馨。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买红酒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。打破传统购买方式，先品尝后购买，放心无忧。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，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，您身边的葡萄酒专家。招商热线：84998288，84998288。 959资讯快报。 涿州市天宝集团邀请您收听959资讯快报。近日，涿州市委办公室邀请市委党校讲师张尚品对党的19大报告精神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读。此次宣讲紧密结合工作实际，解读精准，深入浅出，既通俗易懂，又具有很强的工作指导性。近日，93学社涿州市委召开19大精神学习座谈会，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19大精神实质和内涵，全面加强自身建设，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不断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好地履职尽责。为学习贯彻19大精神，努力培养造就一支职业素养高、熟悉市场运行规则、具有开拓创新能力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，近日市委组织部举办首期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学习贯彻19大精神培训班，市直有关部门及70余家科技型企业、新兴产业重点企业和成长型中小企业管理人员参加培训。此次学习培训使全市企业经营管理者更新了观念，拓宽了经营思路，提升了现代化经营管理能力，为推进全市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。涿州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。今天多云，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，夜间最低气温-7摄氏度。我是冯博，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。 永远跟党走，迈向新辉煌。 坚定不移贯彻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爱的上海小姑娘，遇见另一个她，永远陪着她。

春季准时的到来，你的心窗大没打开，对着蓝天许个心愿，阳光就会走进来，花已经香的绽开，你别总是站着发呆，快让自己再美丽一些，让世界因你更可爱。有暖就有暖，冬天是否让你好烦，黎明醒来轻揉揉你的眼，你会发现天那么蓝，桃花也好，却为你 前的微笑，深似海的眼光，都能掀起我滔天的巨浪。 你相信吗？这是命吗？这次我们放弃

这三年海 我累了，太累了。 终于把执着弄掉了，总以为在他的心中也很在乎我，在他心深处我是特别的，所以我总相信有一天他会说爱我。